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事情得从三天前的那个夜里开始说起。那晚秦公子应酬回府，一身泪气和酒意，正要去歇，忽然听到了拍门声，有谁在一下一下用力地拍着秦府大门。守院的家仆迷迷糊糊问了声，爬起来提着灯笼去查看，正要询问，叩门者却像突然发疯了一样，狂性大发地撞起了门。当真是撞，门栓嘎吱作响，门板上更是仿佛同时有十根钢筋铁爪在抓挠不止。这番动静太大了，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聚满了被惊醒的家仆，一群人举油灯，以棍棒，提灯笼，面面相觑，终于等到了只披着外衣拿着一把剑走进院子的主人。秦公子睁得拔出了剑，喝道：什么人？顿时那利爪挠门之声更大了。一名家仆擎着扫帚窝在角落，秦公子指他道：你爬上去往外看看。那家仆不敢违抗，一脸铁青，一边磨蹭着爬，一边万般为难地回头看着秦公子，只换来不耐烦的催促。最后他战战兢兢把两手搭在瓦檐上探头，只看了一眼就咚的大头朝下栽倒了。秦公子道：他说门外敲门的是个穿兽衣的怪物，披头散发，浑身血污，不是活人。听到这里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了一眼，蓝思追则道：秦公子没有更详细的形容了吗？秦公子非玄门中人，误打误撞找对了人，只知道面前几位乃此道中人，并不知道其身份名号。但蓝忘机冰雪之姿气度非凡，魏无羡神色灵动似成竹在胸，蓝思追年纪虽轻，一举一动却颇有风采，示意不敢怠慢，说道：没有了，那蠢仆胆小，看了一眼就吓晕了，我掐了半天人中才把他掐醒，还指望他看得清楚仔细吗？魏无羡道：容我问一句。秦公子道：请问。魏无羡道：秦公子，当时你只让别人看，自己没看吗？ 没有。 可惜。有什么可惜啊？依你所言，这找上你家大门的是一具凶尸，凶尸上门十之八九是冲着某个人来的，你若是看看，说不定会发现是老熟人。 也许我就是那十之一二，即便是冲某个人来的，这个人也不一定是我吧。 魏无羡点点头笑道：好。秦公子接着道：那东西一直抓门抓到天亮，等我清晨出去看时，我家大门已经面目全非了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在门口走了一圈，蓝思追跟在他们身后认真观察，只见秦府大门上遍布着几百道凄厉的抓痕，森森然五道为一组，长则数尺，短则几寸，果真是面目全非。虽说必然是人手的痕迹无疑，但这怎么看也不像是活人的手指甲能抓出来的。秦公子道： 言归正传，二位公子既是玄门中人，可有办法驱逐这邪物？ 魏无羡却道：用不着。蓝思追颇奇怪，但并未多言。秦公子也觉得奇怪，反问道：用不着？魏无羡肯定道：用不着。所谓乌宅，在他落成和被人所拥有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了遮风避雨、抵御外物的使命。宅门就是一道天然屏障，不仅能挡人，也能挡非人。你既是此宅的正主，那么 只要你不开口，或者以行动邀请邪祟进来，他们就不能侵入。照着大门上残留的邪气来看，找到公子你府上来的，也不是什么百年难得一见的凶尸厉鬼，一层门足以抵御了。秦公子对魏无羡的话半信半疑，当真这么厉害？蓝忘机道：“当真。”魏无羡又一脚踩在门槛上道：“当真。而且其实门槛也是一道屏障，诈尸者经脉不通，血气不活，只能将跳而行，除非这走尸生前腿力惊人，一蹦三尺高，否则就算门户大开，他也跳不进来。”秦公子还是不放心，说道：“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需要我购置吗？比如镇宅符篆、驱邪宝剑之类的，在下愿意重金相酬，钱不是问题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换个新门栓。”见秦公子一脸不信，仿佛觉得这个提议是在敷衍，魏无羡道：“换不换在你，秦公子自己看着办吧，如有后续，欢迎再来相询。”离开秦府，魏无羡与蓝忘机并肩行了一阵，边信步闲逛，边有一句没一句的相互搭着。如今他二人可算的是半归隐，若无要紧事，便在外漫无目的的乱走，多则一月半月，少则三天两天。魏无羡以前听闻蓝忘机逢乱必出之名，并不觉有何难为，但如今跟着蓝忘机亲见亲行，却发现当真磨人心性，倒不是困难，相反是因为太简单。他从前业烈，竟喜欢挑着那些奇险怪地，种种经历冒险，自然百转千回，一波三折。但蓝忘机却并不挑拣，当为则为，这就难免有时会遇上一些对魏无羡而言稀松平常的业烈对象。譬如此次这桩凶尸上门，和魏无羡过去列的东西比，就着实没什么有趣之处，若叫旁人来看，多半也觉得大材小用，不值一行。不过因为是和蓝忘机一道，即便事件本身不那么吸引人，相互作陪也轻松惬意。蓝思追牵着小苹果在后默默跟随，想了又想，还是忍不住道：“韩光君，魏前辈，那秦公子家就这么放着不管，不打紧吗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不打紧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思追，莫不是以为我刚才在胡说八道诓人？”蓝思追忙道：“哪有，哎，思追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虽说宅门的确自带抵御邪祟之效，但那门也快散架了，一张符都不给，当真不会有事吗？”魏无羡奇怪道：“这还用说？”“哦，当然会有事。”“啊，那为何？”“因为那位秦公子说谎了。”蓝忘机浅浅颔首，蓝思追则微微愕然。“魏前辈是如何看出来的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只见了这秦公子一面，不敢说能断言十之八九，但这人……”蓝忘机道：“性顽且冷酷。”魏无羡嗯了一声：“差不多吧，总之不是胆小畏缩之人。那夜情形诡异，但照他所描述的，也没诡异到能吓得人失去理智。爬上屋檐去看看外面，对他来说很难吗？”蓝思追悟道：“但他却一口咬定自己一眼都没看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是吧？若是你家大门深夜被人狂拍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你胆子也不小，偷偷看一眼才正常，非说没看岂不奇怪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全盘赞同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什么所见略同。”末了又笑笑，摸摸下巴道：“而且那凶尸残留在大门上的抓痕瞧着吓人，邪气和血气却不重，他找上门绝对不是来杀人报仇的，这点我可以确信，所以到底怎么回事还得再看看。”蓝思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魏前辈何不直接将那凶尸召来一问便知？”“不召。”“啊？”魏无羡理直气壮道：“画一面照阴旗不要血吗？我体弱。” 蓝思追还以为魏无羡是真的懒得放血，说道：“魏前辈，可以用我的血的。”谁知魏无羡扑的笑出声来了，他道：“思追，其实问题不在于这个，咱们这次是带你出来历练的，是吧？”蓝思追一愣，魏无羡又道：“我当然可以把凶尸召来，直接让他滚，但是，你行吗？”闻言，蓝思追当即会意。在经历过一系列事件之后，他与姑苏蓝氏诸名小辈都有些太过依赖魏无羡了，急召急问，点师成将，虽是最快法门，但并非人人都能用，他又不修鬼道，因此对他而言，这种法门并不宜过多学习。若这次魏无羡也用他擅长的老法子三两下打通了，又谈何历练？这次魏无羡与蓝忘机乃是要带蓝思追走走普通的门道，看看依照寻常的路子，这事儿该如何解决。蓝思追道：“所以韩光君与魏前辈的意思是，这秦公子不肯说实话，所以便先不管他，吓他一下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是了，你且看着，那门栓顶多还能再撑个两天，你家韩光君让他换个新的，这是很实在的良心建议，那秦公子瞧来还不以为意呢。不过他要是真隐瞒了什么重要的话，哪怕再换十道新门栓都没用，迟早还会再来的。”谁知那门栓竟是一晚上都没撑到，第二日秦公子便又黑着脸去拜访魏无羡和蓝忘机了。玄门世家在各地都置有许多外产，三人一行来了后，便歇在姑苏蓝氏门下一所名为小竹轩的清雅小筑内。秦公子去得极早，正好撞上蓝思追拽着一条缰绳正在拉驴。可怜蓝思追很努力地把在竹子上磨牙的小苹果往外拉，一回头就见秦公子嘴角对他抽了抽，脸上微微一红，把绳子一丢，请秦公子进屋去。蓝思追小心翼翼地去敲了二位前辈的卧房通报，见穿戴整齐的蓝忘机无声无息开了门，摇了摇头，便知一时半刻魏前辈是起不来的。蓝思追十分为难，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犯了不打诳语的家规，对着秦公子谎称前辈身体抱恙尚在休息，否则总不能说魏前辈要睡觉，韩光君让你自己等着，这种大实话吧。魏无羡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又被蓝忘机千揉万搂，这才勉勉强强爬起，闭眼洗漱间还穿错了蓝忘机的中衣，外衣下的袖子平白的长出几寸，卷了好几卷，实在是非常不像话。万幸秦公子根本无暇注意他像话不像话，拖了三人就走。秦府大门紧闭，秦公子上去扣了扣门环，免去寒暄，道：“昨日蒙两位仙士指点过后，我稍微放下了心，但还是无心睡眠，在大堂闭门夜读，守在里面留神外边的动静。”很快一名家仆打开了大门，迎三人进入庭院，刚步下阶梯，魏无羡便微微一怔，只见大片鲜红的足印散布在庭院中，触目惊心。秦公子阴恻恻地道：“昨天夜里那东西又来了，他在大门外又是抓又是撞，吵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我正被他闹得心情烦躁，忽然听到咔啦一声，那门栓就被撞断了。”听到门栓断裂声的那一刻，秦公子背上汗毛根根倒竖起来，他抢到门前，从大堂木门的缝隙之中往外窥视。月色暗淡，远远看见大门两开有一条人影站在秦府大门前，像一段脚底安了弹簧的木桩一般，正在门口乱弹，弹了半晌也还没弹进来。秦公子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心道：“看来这东西果然如白日里魏无羡所言那般，经脉不通，浑身僵硬，双腿不能弯曲，绝跳不过自家大门这道高门槛。”然而 他这口气还未松到底，便见在门口跳来跳去的那条人形忽地往上一窜，高高跃起，一下子便跳进大门里来了。秦公子猛地转身，后背死死抵在门上，那邪物越过大门进了庭院，径直往前跳，扑通扑通，扑通扑通，不要几下便扑上了大堂的大门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